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三子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傻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饼皮羊肉摊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排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郑瑶，来自 VIP Kid。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故事是 C 是猫咪。 A 是苹果， B 是小球， C 是猫咪。但这并不是全部， C 可以是拥抱或首领或寒冷，就像你的脚趾在冬季里，当你袜子很旧的时候。 C 是卡片，是糖果，是蛋糕，甚至是一只骆驼，在我们的动物园里叫做杰克。 C 可以是小心，或者舒适的，或者冷淡的。这种感觉就像当你去学校的时候，如果它代表帽子、汽车或者奶牛、蜡烛、胡萝卜或者电话，这就是我们的 C， 所有单词中最伟大的那一个。下面有请来自 VIPK 的英语外教老师为我们带来英文朗诵。 C is for cat, a poem by Elizabeth Miesick. A is for apple, B is for ball,C is for cat, but that is not all. C can be cuddle or captain or cold, like your toes in the winter when your socks are too old. C is for cards and candy,and cake, and even that camel at our zoo named Jake. C can be careful or cozy or cool, just how you feel when you go to our school. If it's capCar or cow, candle, carrot or call, it's always our C, greatest letter of all.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啊。今天是周五，又是赶上晚高峰啊，还是有一些地方啊，这个车多流量比较大，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长安街西向东，建外大街的东西双向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状态。通惠河北路二环到四环之间的出城方向全线是这个车多排队。那么在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的出城方向是车多流量大。那么建议呢可以绕行朝阳路或者是朝阳北路。另外在广渠路三环到四环之间，姚家园路四环路以东路段也都是出城方向车多流量大。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广播提醒这位听众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 北京时间19:08:32，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您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我刚才读的这首词啊，这是来自宋代词人秦观的一首《鹊桥仙》啊。这首词也真是应时应景，因为今天呢是七夕，传说今天就是牛郎织女要相会的日子了啊，小两口是恩恩爱爱。不过呢，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我们大家一个美好的祝愿，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要说起七夕呢，发源于咱们中国，这也是华人地区以及东亚各国的一个传统节日。那这个节日啊，是来自于这个牛郎织女的传说。在2006年的5月20号，七夕也被中国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今天我们的这个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当中吧，七夕已经被现在是成为了啊，打造成了一个跟西方那个情人节对应的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不过呢，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其实是要追根溯源，既从历史的维度、 甚至从天文历法的维度啊，也从文化的角度，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七夕。 人不缺桥归路。 好，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今天我们的重量级嘉宾是一位传统文化研究学者，是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老师，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我是任彤。 哎，任彤老师这个十几年来啊，将近20年的时间哈，一直在致力于来传播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也有很多很多的作品，比如说花开未觉岁月深，24节气72候花信封，这是与夫人合著的哈。这本书呢，这个在咱们这个公众平台上啊，这个展现过它的这个封面啊，还有书的内容我还没来得及看，但是从这个书的装帧啊，还有它的色彩上，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 我在馋听众 是吧？啊，对，没关系，就是 拿到了， 就是反正告诉大家，任老师这个特别难得来我们节目啊，以后我们也多跟您来合作，来多聊一聊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那 任老师应该第三次来咱们节目 是吧？ 对， 啊、 前两次都跟米夏。 哦，好，那今天我得着了啊，咱们今天。从七夕开始聊，今天是一个浪漫的日子啊，咱们三个大老爷们呢从这个文化的角度来 过七夕， 哎，来过一个七夕，我觉得也是很雅致哈。好，那我们还是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上下半段啊各有一道问题，来吧，小强老师先来难为我们一下哈。 是这样，就是七夕呢，基本上大家刚才你也说到了，是因为牛郎织女这个传说， 哎， 那牛郎织女对应的就是天上的牛郎星和天，应该是天牛星和织女星，准确的来说， 嗯， 所以我这问题就跟这个两个星星有关系啊。说在秋天的晚上，天牛星位于织女星的什么方向？ 哦， 就这可以给这个可以给听众一个提示， 嗯，我先把四个选项说一下， 哎， 好， 啊，很简单啊，东南方、东北方、西南方、西北方。 您这哪儿简单的，我没听出来。 其实大家要想一想颐和园啊， 哎，哦， 就有这个寓意，铜牛在水的哪面啊， 对， 是吧， 嗯， 它和耕织图的关系大家就想到了。 哦，好，任老师， 我们当时在做颐和园的时候特别讲过铜牛 啊，讲这个了哈。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来跟我们， 我再重复一下吧，就是 好好好， 天牛，天牛星位于织女星的什么方向？ 哎， 东南方，东北方、西南方、西北方。 好， 选一个就可以了。 哎，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啊进行这个上半段的节目。那我们从哪聊起呢？那就从七夕的这个含义吧，是吧，它的本身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好吧。任老师来给我们说说这个七夕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含义。 其实在前几天啊，我们可能都会看到一张宣传画啊， 嗯， 不管是在这个网上啊还是在实体，什么样呢，就是有一个画着大圆月亮， 哎， 啊，前面有一个桥，啊，有两个人的剪影在桥上相会了， 一男一女，好像是牛郎织女的样子， 好几天前就能看到。 对， 我最初看到这个时候，我误会了，我说这个这么早就卖月饼的广告就出来了，这8月15卖月饼， 对，因为8月15幼儿园， 对 吧？ 那么七夕的含义是什么呢？七夕的含义就是阴历的七月初七。 嗯， 阴历呢，所谓阴历其实就是根据月亮的这个观测月亮所编出来的历法，是吧？那么每一天都有它相应的月相，它一个月的周期呢叫朔望月， 嗯 啊，初一的时候叫朔，啊，满月就是月中啊，大，如果是大月呢就是16，小的呢就是15， 嗯， 到了月末的时候，30晚上您没瞧见过月亮吧， 嗯， 是吧，它没有了。 有一个传说说是这个30晚上这个乾隆带大家去卢沟桥，告诉我看到月亮了 啊，卢沟桥 这传说， 啊，所以说他为什么千字文有一句话叫会破还照，他总是从朔到望再到会， 嗯， 老是这样周而复始循环的，所以叫会破还照。 嗯， 那初七是什么月相呢？俗话说初七初八月半明，它是一半的月相，哎，正好是这一半。 哦， 半拉月亮， 嗯， 古文字当中啊就是把这个半拉月亮给勾勒出来这么一个形象，所以说文解字上说这个西呢是月半见，看见一半。 啊、哦，还真是哈！ 哎，昨天天气就很好。 对，昨天 是吧？昨天看、你就能看到7月7日是一个西字挂在天上。 天上这个就是到8月15这个圆月，这个大家觉得这是团圆啊，所以呢，就是一个牛郎一织女，大家觉得哎呀，这俩人好不容易团圆一次，那就这月亮给他弄圆了吧？但其实这个跟 这个完全错的， 正好是错了，是吧？啊、应该是半拉月亮才对。 另外，我觉得其实可以让这个人老给咱们讲，这是上个弦月还是下弦月是吧？应该念、 上 弦月弦月啊。 在今昨天是在西边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到西边了啊。 嗯， 这个时候说句实话。暑热还没有退去呢， 嗯， 还挺热的，是吧？ 对对对对、 哎，这个古代的时候呢，它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 嗯， 但是有一样，它拥有高质量的空气啊，能见度特别高的天空啊， 哎、 所以呢，就是夜晚乘凉，正好是普及天文的这么一个机会。 嗯，那小强老师，这个做了一下采访哈、 对， 是问了问咱们这个就是。在街头随便找的人是吧？ 对， 咱们的路人是吧？ 对， 路人问一问说：“现在您还看星空吗？是吧？” 因为现在夏季嘛，有一个著名的叫夏季大三角。 哦， 这个到时候待会儿咱们可以让任老师讲。 好， 咱们先听着听众知道不知道？ 好，什么叫夏季大三角啊？这个应该是涉及到比较专业的天文知识是吧？ 还好吧？ 还好是吧？好，我们来听一听大家是否知道夏季大三角是什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选题策划人小强。今天是七夕节，七夕呢它来源于牛郎织女的传说。说到牛郎织女啊，大家肯定会想到天上的牛郎星和织女星。那无论是牛郎星还是织女星，这都是需要大家去观察天象，去观察星空的。在我们的节目的片头就有这么一句，叫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那天文就指的是我们是不是要去观察我们的星空，这句话呢出自周易。在夏季的星空啊，有一个著名的夏季大三角，我不知道现在的听众是不是都了解这个夏季大三角。请问您知道夏季大三角吗？ 夏季大三角啊，不知道， 没听说过， 没有了解。 那时候我才8、9岁，暑假的时候一抬头就能看到三颗星星特别整齐地排在天空上，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夏季大三角。 您知道牛郎织女星吗？ 牛郎织女星啊，这个知道。 当然知道啊，这个牛郎织女的故事从小就听过。 这听说过。 今年75岁了，我是跟我姥姥长大的。小的时候到夏天在院子心里头铺一张凉席，到晚上啊就看星星，我姥姥给我们指，我们就看，观察着还真挺像的。比如说快到7月7的时候吧，牛郎织女相会的时候，有牛郎星、织女星，还有梭子星，哎，我还真都找着了。还有一个井台星，说那井台啊少一块砖，是让织女呢搭水的时候给踩掉了的。后来我观察的时候还真是这样，少一块。这个牛郎星以什么为标准呀？就是中间一颗特别亮，一边一颗小星星，说那是牛郎啊挑着两个小孩，那两个小星星呢就在它的两端，它的对面有一个银河，银河对面呢就是一织女星，也特别亮，隔着这个天河相望。这银河就是不太清楚，牛郎星和织女星特别清楚。 这几天下雨，看不到夏季大三角了，但是我前两天看见过牛郎织女星。城市里看不到银河，因为牛郎织女星特别亮，所以我能看到。织女是纺织女神，是心灵手巧的象征。我知道汉代有一首诗是描写牵牛星的，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扎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这是古诗19首里的迢迢牵牛星。我7岁了，放完暑假该上2年级了。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啊，刚才这一段这个接彩啊，我发现这个除了结尾的这个小朋友很厉害哈， 对，非常厉害， 还引经据典。我们说啊，这个汉代有一首诗就专门写这个哈，但是我看一般的人的常识好像真不知道什么叫夏季大三角，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夏季大三角， 咱们 请任老师给我们说说啊。 夏季大三角呢，就是由三颗亮星构成的，其中两颗亮星，一个是织女星。织女星很不得了啊，它在14000多年以前做过北极星，还一颗呢就是牛郎星，它们正好在银河的两边，另外一个角呢就是天津四，就是天津九星啊，一共是九星，它是其中的第四颗星星，它这个跟天津市天津我也没嘛关系啊，它这个九星都连接起来呢，像是一个桥。所谓的金呢就是桥梁渡口，如果翻过来呢，也可以说像个船啊，也像那个牛的角 啊， 咱们有那个戏曲片牛郎织女，黄梅戏的最后那个牛不是折角为舟吗，就载着牛郎带着两个小孩去追赶织女，那么这三颗星构成的一个三角形就是夏季大三角，现在秋分以前吧，天还比较长，等天一黑的时候，它在天顶稍微偏东一点，咱们节目下了以后啊，结束以后8-9点钟的时候，正好是观测它的最好的时候， 找一个不太亮的地方，别光光源太多，可以看一看， 这之后呢它就往西慢慢的就移动了 、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织女星，可以说到另外一个星座，它是属于天琴座里边的一颗星， 是什么星？ 天琴星座， 叫天琴座， 它属于天琴座。 对 啊，刚才我们说的天津四属于天鹅座，天鹅的翅膀朝上，脑袋朝下。 有一首歌曲哈，叫做《秋夕》啊，咱们来感受感受，这是一段童声演唱，杜牧的一首诗。 对。 这个秋夕，那就是说七夕，那是秋天了，是这意思吗？所以叫秋夕，是吗？ 那你看咱们还在说夏季大三角， 对，那到底是秋是夏？ 立秋以后啊，其实仍然很炎热， 对， 为什么呢？因为立秋有这么一句话啊，叫秋后有一伏，其实是一伏多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立秋之后的第一个更日才是末伏的开始，就是昨天末伏的开始，那么从立秋到末伏开始之前呢，这段时间都是在中伏里头， 是最热的。 所谓的冷在三九，热在中伏，所以这几天还是最热的。 今年还是40天， 四十天伏，其实40天伏的时候还是居多数的 啊， 它跟30天伏基本上比例呢，能占的3:1吧。 刚才您这个在解释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一词儿，我又没听明白啊， 更日是吧？ 立秋过后的。第一个更日是吧，这个是个什么概念？ 这个更日呢，就是带有更的日子，比如说吧，庚子日、庚寅日、庚午日、庚申日、庚戌日， 那这就是以天干 的 一个这个就是计算日子的 十个天干当中的其中一个、它和12地支相配，十跟十二相配就形成了咱们中国特有的阳历，叫干支历，来纪年、纪月、纪日、纪时。 哦，这个反正我们上学的时候知道啊，就是所谓六十年一甲子这排列组合是吧，这就是天干地支这个纪年。实际上月和日咱们古代也都是用这个来记的， 都是用这个记的。现在我们如果要是听评书啊，或者听很多人都能张嘴都能说出来，什么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其实这些啊一下就揭示了天干和什么呢，和它的方位和它五行的属性的关系。那么其实这些字的字形都是取向于这些方位上空星宿的这个形象。 比 如说这个庚吧，就是白虎宿，西方白虎宿，申宿，申宿其实就是写成一个古文字的庚的那个样子。 其实一说到这些星宿啊什么的，我就想到咱们这个片头。我说实话，我觉得咱们这节目做了快半年多了，没有人解释这片头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听众是不是知道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关乎天文以查十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个是来自于《 周易》， 《周易》当中的一句话， 对，是它的壁卦。这个我就讲易经，可能这个任老师更在行，你给我们讲一下这个。 他就是在讲关乎天文啊，是什么呢？就是原来用这个定季节啊，以查时变嘛，来观察这个时节的变化。现在你像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个银河了，是吧？你们见过银河吗？ 没有。 城市中是不是有见到的？ 那么这是前半句啊，但后半句呢？ 后半句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挺好，能够化成天下，成为一种真正的化民成俗啊， 对， 成为大家的一种常识。古时候其实这些都是常识的。 其实这个文化两个字啊，就是从这个人文叫人文化成，就是这个词从这里边简化来的。所以说这个他讲的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你观察人文社会之后，然后你会对社会会有对这个人文会有很多的理解， 才形成了文化这个词。 对对对。 好，我们 说到文化，说到文化的根了，等于是。 我们上半段呢时间有限，咱们先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来给我们公布一下。 好，我看到听众也特别的踊跃哈，今天很多听众都答对了。像爱新觉罗说秋高气爽，牵牛星在织女星的东南方向。这个李晨宇东南，学友东南方，这个都是对的。有两个不太对啊。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让这个任老师给讲一下？ 但是我们时间很有限啊， 来不及了。 我们把这个呢留在下半段。 好， 下半段的时候，我们除了说一下这个问题答案，还要再看一看啊，七夕的它的一个源头是如何形成的。 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信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信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 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柴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伴随着这段黄梅戏牛郎织女啊，这牛郎夸织女呢是吧，心灵手巧织彩衣啊。那今天呢，我们是三个大老爷们儿在直播间当中陪大家过一个富有文化内涵的七夕啊，七夕的节日。欢迎一下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再次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重量级嘉宾，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老师，欢迎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任彤。 刚才我们 稍微更正你一下啊，这个段唱不是牛郎唱的 啊，这不是牛郎唱的哈， 是金牛星唱 啊。金牛星 是那个，也就是那个牛啊，就那个牛。 哦，对对对对对啊，这个 他是媒人 啊，对对，给两个人保媒拉纤的是吧，介绍的啊。那这个上半段我们这个题目已经给大家出了，很多人都答对了是吧。 对， 牵牛星就是在织女星的东南方向啊。刚才问任老师为什么在东南方向，任老师说他就在东南方向， 对 吧。这个星星就是这么设计的是吧， 他就是这个位置， 自然天成啊，就是这样哈。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个最亮的是哪颗星，是织女星吗？ 织女星其实在西面还有一个比它亮的大角星，它仅次于那颗星。那大角有点发橘红色啊。现在如果我们去看，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看到啊，天顶上亮的那个星就是织女星， 就是织女星。 它东南方向还有一颗也很亮，就是牛郎星。其他那颗那个大三角嘛，另外一个角可能没有那么亮，就天津寺。 好，那小强老师把我们下半段的问题也记出来好吧，看看您又有什么法宝啊。 这个应该很简单了啊。 哦， 就是 有一个游戏哈，是七夕的风俗。 哦 啊，我呢说四个选项，其中有一个不是，问这不是是什么啊？ 哦、嗯， 第一个叫穿针乞巧，穿针乞巧， 穿针乞巧， 因为七夕也叫乞巧节嘛。 乞巧节 啊、 哎， 第二个叫洗珠硬巧，第三个叫投针艳巧。第四个是花言巧语， 嘿，这个答案好啊，嗯、特别好啊，这个四项我们今天都需要啊。好， 问哪个不是啊？ 问哪个不是啊？不是这个乞巧节的风俗，对吧？好，北京文艺广播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告诉我们您的答案。如果您两道题都答对了，有机会获得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嗯。好，那我们就逐渐从这个七夕啊，从它的天文维度的这样一个概念呢，就过渡到我们风俗或者说是节日这个文化啊这样一个概念当中了。我们下半段主要还是关注到这个七夕是怎么形成的啊。那么就说说这个牛郎织女的传说吧，其实版本也是很多了， 对 是吧？那这样一个节日的源头或者说这个牛郎织女的传说大概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嗯， 这个天上的星明呢对应地上的人事。牛郎星以前呢叫河谷二，你想这个谷啊，银河里的谷，它是个战谷，就是军谷啊。 哦哦，这个谷哈、 啊，哎，附近还有谷锤呢，就是现在原来叫天福星、嗯、啊，就是那个谷锤，敲鼓的这个谷锤，现在变成牛轭了，牵这个牛的了啊。 嗯， 在这个《史记·天官书》里面，他就说这河谷星啊是三颗星星， 嗯， 河谷一、河谷二、河谷三，中间的河谷二，河谷一呢和河谷三呢。就是现在所说的那两个小孩，哎，其实原来是左右将、 哦、 是左将，就是他的偏皮将领是他的、嗯、哎，他这是个将军，中间这个是上将， 嗯， 哎，那么显然他还没有这个身份，他是军将的身份。 嗯， 东汉末年刚才那个小朋友背诵的古诗十九首非常著名啊、 嗯、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时候河谷三星才脱去了军装，变身变成什么了呢？就是追赶织女的牛郎和他那一双儿女。 其实这盈盈一水间应该指就是银河， 就是银河。对、 嗯， 但是古代文献的记载不太一样 啊、哦， 就很多天文文献都说玄武秀、斗牛、女虚、微始毕这七秀啊、 嗯， 其中的牛秀就是这牵牛星。 嗯， 但是河谷星呢，在它的北面，那个女秀呢，它的北面是谁呢？就是这织女星。 哦， 哎，这织女的很明确啊，就叫天孙，天的孙女啊、 嗯， 这很明显，这个牛秀、女秀和河谷星、 嗯、 织女星，它不是一回事儿， 不是一回事。 但是以尔雅为代表的一些文献和民间传说是一样的，就说这个牵牛星就是这个现在说的牛郎星， 嗯 啊， 您指的刚才说的这个这个牛秀和女秀都是星宿的这个意思。是吧？ 对，就是就是28星宿当中的、 嗯， 他们是在黄道附近。黄道附近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可以观测日月和五星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这个观测。 嗯， 哎，以它为做记号，来测算入宿度。 嗯， 那么，究竟他们谁是？是吧？ 嗯， 这有一个，这就有个疑问了。这个牛女双秀，他们临近黄道。 嗯。 牛女，现在我们说的牛女双星呢，它是远离这个黄道的，但是它非常亮、 嗯、 比这28宿还亮。 还亮、哦。 哎，而且刚才我们说了，牛这个织女星是曾经做过北极星的，它当时和大火星和刚才我们说的深秀、 嗯、 那都是非常关键的，是以查时变的、 嗯、 是来观测季节的。 嗯， 哎，那么 很重要的这种星星。 但是它没法和黄道说话，离得太远了，太高，比他们高。 嗯， 他们的经度就是上下的关系， 嗯， 和女秀牛秀是相对的， 哦、 嗯，所以呢，人们不愿意抛弃他们，也愿意让他们栖身于这个啊28宿星官之列呀、啊， 嗯， 所以呢，就以他们的名字来为这个女秀和牛秀来命名， 哦、 那么这两个星星的命名和使用，观测季节的使用， 嗯、 应该比28宿还早， 嗯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听众有时候可能听不太明白星宿的东西。大家可以查一下，我觉得不行。 对，那您再这个简单的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星宿的概念吧，是吧？我们反正这个评书、戏曲、小说老说 28星宿，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科学上讲， 这个宿啊是一组星， 星是一颗， 嗯， 这个一组星构成一个。你像二十八宿，我们说的北方玄武啊，东方苍龙，东方苍龙呢，脚亢低房心尾鸡， 嗯， 一共是七个，啊，四七二十八嘛，它就构成一个苍龙座， 四方正好是二十八， 嗯，正好构成一个苍龙的星座， 嗯， 看起来像一条龙一样。 啊， 嗯，刚才我们说那个申宿，那个申宿是白虎的虎头， 嗯， 哎，魁楼未卯必自身，一共是七个， 嗯， 构成一个老虎的星，这就叫四象， 嗯， 啊， 嗯。嗯，这就是星宿的概念，还是没太听明白。就是我们知道了，星宿是一组星星，是吧？ 对。 啊，那么我们指的星其实就是一颗，是吧？ 啊， 那么这个一组星就称为星宿啊。那我们古代这个二十八星宿，其实也就是咱们古代的这个老祖宗他对于天文的这个观测啊。 其实怎么说？因为我对这个星宿哈，真是没有像梁老师就这么精通， 嗯， 所以呢，我是只是对银河感兴趣。所以我今天接彩的时候，我其实采了好多这个听众哈，我觉得就问问他们银河是不是知道，有没有看过银河，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这可不容易， 嗯， 啊，行，那我们看看大伙儿都有没有看到过银河。 你有没有看过星空？有没有真正的去观察过银河？ 小的时候看见过，晚上夏天的时候坐在院里边乘凉，大概这会儿也就是80年代初吧，那会儿住平房，坐在院里边乘凉，晚上抬头看着天上，清楚的时候都能看见这个人造卫星走得特别快，但是没有流星那个速度。 现在空气也污染，然后光污染也严重，别说看银河了，连这个普通的星星都看不见了。 我是76年生人，以前呢小的时候还是见过几次银河的，但是我承认现在在北京是看不见了。我见的几次银河里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92年我在河北的隆化，结果我这一抬头，嘿，就看见了，除了满天的繁星，就是明显能够看到天空的正中央有一条很宽的带状的，像一条天空中铺设的这个公路一样，都是密密麻麻的星星。说是带状，它并不是平面的啊，不像咱们在立交桥上看这个一条堵车的这个河流亮晃晃的，因为车嘛都在地面上，高矮是齐整的，发出的光也是齐整的，起码在一个水平面上。而这个银河的带子不是，站在地面上看星空，你就明显感觉到有的是离你很远，有的离你近，它低高矮层次，它有这个纵深，不是一个平面的，它是 3D 立体的。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哎呀，我是羡慕嫉妒恨呐，真没看过 3D 立体的银河。 太难了，在城市里边 是这个样子吗？是这个样子吗？嗯，老师 是这样。其实我也是小的时候见过， 哦， 现在那除非真正的特地位的去找个机会去上一个环境当中去观测了， 啊，嗯，那么就是说这个七夕哈，这个节日在古代的时候，有人说它跟我们今天这个不一样，今天我们好像基本上就化成了一个，就是化作了一个叫中国情人节，是吧？我们就是好像这么多年把它着力去打造，我觉得这也跟这个社会上很多商家有关哈。然后那个， 所以它跟卖月饼的一样。 哎，对，就是对，你这个是送花也好，是巧克力也好，还是还卖西洋的巧克力啊，很有意思。就是说它跟这个西方的情人节相对，这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你所谓这个文化自信吧，它也是在这能体现。还说你们有那情人节，咱们过自己的情人节，这个好像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还是氏族文化的一种心理。但如果我们这个看古代的这个就是民俗传统的话，说这古代的大家在这个七夕这一天不仅仅是搞对象，是吧？我们有很多其他这个活动，是吧？ 啊，这天跟搞对象没关系， 还没关系是吧？啊，因为我昨天是看到这个央视的一个，他是到一个纪录片，他到各地去探寻各地的这个七夕的这个风俗啊，美食加上风俗啊，然后其中就是有一个是南方某地啊，我记不清了，因为只是一个预告片嘛，他就是说呢，在那个地方啊，大家确实有搞对象的这一项，但是这个不是主要内容， 对， 而且这个是隐含的。 啊，有点像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寒食节、上巳节那个意思是啊，就是大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文化活动了，但那个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懂啊，它是南方的风俗，但是呢，就是年轻的女子出来，她们有一个心愿，就是说来看一看有没有心仪的男子，但这个你不能放明面上说呀，是吧？这个是大家都出来的一个机会啊，然后呢，究竟说你看上谁了，相中谁了，那你们就是之后再谈去。总之，这个就好像是一个时机、一个场所、一个舞台，有点是这个意思啊。那是那个当地的他们那个风俗。那您说我们说说吧，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文献也好啊，还有是这个上古流传下来的这个七夕，在古代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呢？ 这七夕呢，正名啊，它不叫七夕节，叫乞巧节。 叫 七夕指的就是七月初七那天， 指的是这个 七月 时间的时间的概念。 对 啊， 节日的名称是乞巧节。 乞巧就是乞丐那乞，是吧？ 对对， 其实没有七夕节这个节日的名字。 这个对，这个原来就不人就不叫不叫七夕节啊。 这个节日其实更像是古代的儿童节。 啊， 这孩子们跟着大人 去，有意思啊！您说说怎么 跟咱们那六一是相对？ 您说说都有什么样的内容？ 您那孩子们跟着大人晚上乘凉，啊，刚才那个老人75岁，他的姥姥给他讲，你想想，他都积累了一定的天文知识和传说故事了，这一夏天都在外边，没别的活动，但是他拥有高质量的空气啊，是吧？他抬头就能看见织女星，哪个是织女的梭子？还打水去，把这个井盖给踩一块砖来，那都很细腻了。啊，那么哪个又是牵牛星？他积累了很多了。终于听说啊，七月七这天要过一个跟牛郎织女这故事相关的这么一个节日。他早都迫不及待了，就是。所以他不只是女儿啊，不是女孩，男孩他也参与的，就是很高兴。 但好像女孩的这个项目更多一些。 对， 你跟我们说都有什么项目？ 比如说这个，这个叫什么？认真巧女认真的啊，巧女认真哎， 哦，叫穿针乞巧。 这个就是我还是听一些老人讲过，也是。咱们 我好像接彩也 对，听众也 我这接彩也有对。 就是说这个七夕的这个一些文化活动都有什么，是吧？ 对， 那么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当年这个女孩都有什么样的文化活动，在七夕，哎，我都不是不敢说了啊，到底说不说七夕节？就七夕这天啊，来，我们来听一听。 七夕节呢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那么在七夕节有很多的风俗和以前的文化活动，我就来采访我们的听众。问问他们是不是知道七夕节到底有什么风俗习惯，以前有什么文化活动呢？ 一提到七夕，可能首先就想到就是牛郎织女吧，七夕鹊桥会。但是天仙配这个故事知道，老和天河配这两个故事老混。七夕还叫乞巧节吧，小的时候听老人说过，七夕的时候这个没结婚的女孩凑到一起，大家举行各种活动，然后好像有这个在桌子底下认真不看着，然后谁认上谁的手就最巧。 我现在的老母亲90多了，她说她回忆她小的时候，到七月七的晚不色儿掌灯的时候，在桌子底下认那个绣花针，就说谁要能认上就是心灵手巧。他还真认上了，我这老母亲果然挺心灵手巧的，会绣花，会做鞋，会做服装。 刚才听到这个，过去老人们还是很重视这个节日，可以看到哈，然后就是展现这个女工这方面的这个技能，是吧？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这个有很大的运气在里边， 是吧？是吧？ 晚上还不能开灯，在桌子底下认，还得认上。日常才能叫巧，这个就起到巧了。 对，刚才这个说到天河配天仙配，我也有点恍惚了。这 是吧？这个七月七，传说名叫 天派，不是牛那个都懂点河 派，对对对。但是你 其实那个故事跟那个还是有联系， 是吧？它有联系吧， 是从那个故事衍生出来的。 哎，因为我觉得听着很像啊， 是 吧？ 嗯， 这七 月都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对吧？ 后来又分开了 啊，一个是织女，一个是仙女嘛。 所以呢，咱小孩小的时候，他看过两个黄梅戏的这种这个片子， 就混了， 所以就搞混了。 哎，这个有一段绕口令哈，就是传统相声。绕口令叫十八愁，里边它是按日子数，七月七传说名叫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泪交流，大家记这个就混不了这个天仙配了啊。好，那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咱们最后还是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来告诉大家。同时这里边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七夕这一天的民俗，是吧？ 对。其实这个是这样，我觉得这花言巧语是我自己瞎编的 啊，挺好的，这天少不了花言巧语。 就是他前面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叫穿针乞巧，这就是刚才梁老师说的，在桌子底下灯、 哎、 把灯关掉之后，在底下认真。 哎、 这个喜，我当然刚才我是这个读问题时，我特意我没有说这个这个解释这个怎么做的，这个什么意思？这个第二个叫喜珠硬巧，就 是、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把在一个好像说在一个纸盒里边把放一个蜘蛛、 哦、 然后放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打开之后看那蜘蛛它 结没结网， 对、 哦、 还有说是结的网是不是很整齐，如果说是整齐的就说明这个女孩可能比较巧。 你这跟女孩有什么关系、 看她是不是吧，这就是一种寓意。 哦，这哦， 还有一个叫头针艳巧，这个我 头针啊、 对 头针， 这个我真是见到好多的这个咱们现在好像恢复传统文化嘛，很多人在做这个，就是放一盆水把针放到里边、 嗯、 然后你针放到看那影子，那影子是什么样。 哦， 嗯， 其实你还有一个刚才说的第四个选项啊、 嗯、 是吧， 花言巧语， 花言巧语，其实我觉得你这个选项很好 啊、 嗯、为什么呢？因为说巧言令色嫌疑人，对吧？ 嗯， 在唐代杨浦呢，他有一首诗就叫七夕，他这里边其中有两句说，年年奇雨人间巧，不到人间巧已多。这是这个巧，那什么是巧，有没有一个定义？ 嗯， 其实墨子曾经说过啊，你看曾经我们好多这个就是用能工巧匠来形容那个技艺高超的人。 嗯， 墨子曾经说过说什么呢？说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哦，是跟拙来相对的。 对、 嗯、 你想想，我们体现在妇女身上的就是巧、 嗯、巧， 体现在男性身上的是勤。 嗯， 那么就牛郎象征的勤，织女就象征着巧。 嗯， 勤与巧的结合，就是你看为什么有耕织图啊？ 嗯， 是吧？ 嗯。 就跟咱们这个农耕社会的那个男耕女织又有关系了。 对，这他们结合在一起就是象征着家庭的美满。 嗯，好啊，我觉得古代社会适用，在今天呢也依然适用啊。虽然说这个七夕节呀、啊、这个男孩哄女孩开心啊，少不了花言巧语啊，但是我们仰望星空的同时也要脚踏实地，是吧？啊，我觉得脚踏实地的一个最显现的一个体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的能够啊在今天把这个心杀下来啊，能够踏踏实实的去重新回头学一学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跟我们中国古代文化。我觉得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呢，由于有学业的课业的这个压迫，有成绩的那个尚方宝剑在那悬着，所以有些时候你可能对于自己的兴趣没有办法去展开啊，确实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去攻克这个分数，学的东西也太多。那么随着这个你课业其实没那么重了，尤其参加工作以后，我觉得现在又是在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复兴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所以我觉得不要人云亦云，真正的去追根溯源，看一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一个怎么回事。我觉得今天我们涉及到了很多方面啊，有我们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也天干地支，包括五行，全都涉及到了。所以 星宿， 哎，星宿啊，这么多的概念啊，都是涉及到我们传统文化国学的这个重要的部分。那么以后有机会呢，希望任老师再来做客我们文化之门啊，我们共同再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话题，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小强啊，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里了。我是赵亮，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